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军事导航节目《军武戏言》，我是你的主持人 Larry。 是 Alex 啊。 是啊，好啊，那我们又为大家提供一周最新最快的军事消息啊。好啊，那我们首先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的南海，因为其实这个2018年南海的问题基本上大家都即各方世界各国都凝聚了共识的。 个 阵营只有两个而已，一个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当然不是我们讲 official 嗰个UN 嗰个联合国吓， 谂起寒战， 而是由美国为首嘅，系啦，包括有美国啦、英国啦、日本啦、澳洲啦，即系主要呢四个啦。咁之前加拿大话 join 噶嘛，但加拿大大家知咧都系即系配角嚟噶。 呢排呢个北美贸易 谈判系嘛， 闹翻咗嘛， 因为同墨西哥达成咗协议啦嘛。但就同加拿大搞唔掂啊！咁啊，慢慢倾啦。 即系突然间我睇完段新闻个 header， 跟住问：咦，北美洲唔得两个国家 嘅啫？系啊，其实十分两个，因为墨西哥应该叫中美洲嘅，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系包埋墨西哥噶嘛？ 系啊，所以大镬，所以加拿大咪反面。 系啊，加拿大心谂我哋同文同种噶嘛？ 系咯， 做乜搞到咁咧？系咪咯？因为咧之前咧嗰个首相串过特朗普啊， 系 咪怀恨在心啊？唔知啦，就系呢啲。 特朗普都系啲小气鬼 嚟啦。系啦，不过我哋讲翻转头啦，即系基本上咧，南海咧，依家咧就所有国家除咗中国之外咧，都系针住大陆噶嘛。 系 咁，中国就冇盟友嘅，好惨。咁中国咧就俄罗斯咧就以为佢盟友啦，但其实咧你冇发觉咧，南海成件事咧，俄罗斯系冇撑过中国嘅， 冇啊， 系冇嘅。当然有啲国内话唔系有嘅， 同越南一齐开采油田 添。系啦，因为其实咧对苏联嚟讲啊，俄罗斯咧其实咧佢哋前身叫苏联啊嘛，其实佢哋一早咧南海探勘咗石油好耐噶啦。 其实嗰阵时你攞越战嘅时候，即系苏联佬已经同呢个北越即系。同越共已经是呢个真亲关系咁滞噶嘛？ 因为越南系亲苏唔亲中噶嘛？ 系啊， 系啊，亲苏唔亲中，所以中国要惩罚佢咯。因为话你喺企喺我隔篱，你够胆同我作对嘛？ 唔系， 所以就情愿战争打佢。 因为 系 苏联控即系控制嘅北越军队咧， 系 即系统一咗越南之后咧， 系 就走去打呢个亲中共嘅赤柬， 系。 即系柬埔寨，即系嗰阵时啊， 红心嗰啲系嘛？啊，唔系，唔记得我叫乜啦，我都唔记得。 跟住之后咧， 系赤柬领袖， 赤柬领袖怼 晒狂嚟噶嘛？ 系怼咗佢， 系 跟住之后咧，咁啊， 哦，即系佢调翻转，佢将翻亲中嗰啲共产党搞掂晒。 系啦，因为佢跟佢隔篱啊嘛。 哦， 跟住之后咧，邓小平就话。 唔得咁嘅， 好似啱啱时中苏关系破裂啊嘛， 系， 即系有核弹又唔使你 做，你射你噶，系啊， 跟住之后咧就要打翻北越咯， 系， 就咁简单。 O K， 嗱，总之成个南海依家嘅形势咧，就净系得大陆自己孤嗰啲叫咩孤军作战啊，即系一个人 嘅 咋。 而家越南佬又黐翻美国佬啦， 一定系噶啦。嗱，其实越南佬就算唔黐美国佬啊，佢黐俄罗斯都够啦。 唔系， 俄罗斯都一定喺南海噶。 就因为嗰阵时冷战之后， 系 俄罗斯放弃咗呢个越共啊。 系嘛？ 即系唔再支持佢， 因为佢自己冇力啦嘛。 结果佢要拗翻美国佬钱，越共 都嘢都嘢。但其实嗰阵时金兰湾咧，原本租俾苏联噶嘛，银挑到苏联唔租嘛。 系啊， 佢问俄罗斯你租唔租啊？俄罗斯冇钱租， 冇钱找， 系啊，冇钱找咪又走咯。 系啊， 如果唔系其实都俾你噶。 系啊， 系啊，其实越南人咧成日好多咧，即系同俄罗斯关系都几好。 有时冇都咩苏廿七、苏三十啊，嗰阵时买落啦。 而家都有买噶。而家可能嚟紧嗱，越南有机会嚟紧买苏三十五噶， 系咩？ 佢而家有机会噶，即系佢会买苏三十先，但 系 有机会会买苏三十。 买得最多过你中国买嗰啲啊？ 佢如果要买入唔多过中国嘅，因为佢冇钱啊嘛，越南。嗱，不过讲翻南海啦，咁南海而家乜嘢事咧？南海讲啊，依家咧英国啊，咁英国咧嚟紧咧嘅军舰啊，就会准备咧就会即系去呢个嘅西沙群岛啊。 系 啦，咁咧呢个咧其中一个军舰啊，即系我哋叫做呢个叫做。Albanian 啊 ，Albanian， 因为我哋好似讲过叫联合号啊，之前我哋讲过嘅，咁联合号咧，其实咧就今次咧就会喺呢个西沙附近啦，系啦入去，咁啊据说咧佢挑战咧北京咧一个叫自由航行啊嘛，大家知道自由航行呢样嘢系美国提出噶啦，咁美国就话其实咧成个南海咁大啊。只要咧，我唔系咧敌对咁样经过咧，其实就自由航行啊，无害通过啦。 系 咁，所以其实就冇所谓嘅。但系咧，大陆当然就会觉得你如果咁样通过，就即系唔承认我啲岛礁啦，即系你踩入我个范围啦咁讲。所以咧，其实咧就双方各有各理据啦。咁咧，但系咧对美国人嚟讲咧，觉得你依家大陆咧当咗咧呢个嘅南海系加勒比海啊嘛，咁你冇理由即系佢会觉得嗱，你当加勒比都得，你嘅军力要带动我入唔到去啫。如果我入唔到去嘅。 就我点都入咗去㗎啦，咁我又承认你囉。 系 咯。我摆明插佢㗎啦。即係我哋嗰陣時係咪做嗰個比喻㗎嘛，我丙你，你就警告我，我繼續丙你，你都再警告我，咁咪算啦，繼續丙你啦，繼續丙。咁今次呢英國呢即係咁樣入去呀，咁當然呢英國就會話呢啲係自由行嘅，咁大陸嗰邊會反彈嘅。係啦，咁所以呢就呢一架呢 Albion 呢架呢都係一個叫做船澳登陸艦啦。 呢架唔少嘢喎。 呢架排水量2萬噸㗎喎。 好大架㗎喎 ,2 萬噸等於以前啲咩所謂無敵級啊。 都係呀。 嗰啲航母艦嗰啲佢 size 㗎喎。 係咪如果以前嗰啲巨炮嗰啲呢、 無敵級嗰啲都係講緊2萬零噸㗎喎。 咁所以都幾勁㗎喎。 仲係殖民地嘅時候成日走過嚟嗰架呢。 成日走過嚟嗰架係咪 系啊，无定无敌级嗰啲上下， 无畏级嗰啲，所以系好劲嘅。 系啊， 咁大家咧就谂啦，就系而家出呢个 Albion 啦，咁迟啲会唔会出女王号咧？嗱，我哋就真系期待啦。 女王去咗美国，暂时未得行 系嘛？女王去咗美国，上次我哋系咪讲去 New York 啊？ 系啊， 去 New York 嘛，咁啊，特朗普会上去嘛 ？New York 搵茶党啊，要 倒茶叶，倒茶叶系好过瘾噶呢个啊。好啦，下一章咧，我哋要讲咧就系讲日本人啊。咁咧，日本咧今次咧又有啲新意思喎。 英日同盟喎、 啊。我哋咧上次咧系咪讲到咧话日本咧佢咪做咗个军演嘅？ 系， 即系因为咧佢哋要针对咧依家大陆咧就成日咧搵啲嗰啲叫做渔政船啊嗰啲走过嚟搞搞震啊。 系， 咁佢觉得哇你咁样落去唔系办法、啊，即系你日日咧就搵啲军机飞过嚟，得闲就搵架船过嚟嘛。 系， 于是咧佢哋依家咧个叫水陆机动团，我哋讲过啦，西普连系咪啊？ 系， 咁咧依家个人数咧就2000多人嘅，都唔系细嘢嚟嘅。咁咧就依家。会在钓鱼台附近啊，即系钓鱼台列聚附近咧，就会做一啲演习。咁今次咧，佢哋过瘾地方就系咩咧？就系嚟紧啊，十月啊，十月咧，佢哋会点咧？会同美国同埋菲律宾，好过瘾、啊，系美国同菲律宾嘅海军陆战队、啊， 系 即系点啊？佢哋嘅水陆机动团其实即系海军陆战队啦， 系 加埋美国嘅海军陆战队、菲律宾嘅海军陆战队，咁啊一齐做个军演。就好军嘅，咁今次咧佢哋叫做利剑啦，系一个联合军演啊。咁啊做咩咧？要做夺岛啊！即系咩意思咧？就话如果佢哋咧有啲岛屿咧俾人抢咗咧，佢哋点攞翻？咁大家当然都明啦、啊，好明显就讲紧大陆啦，就系讲紧大陆咧就无疑大陆抢咗钓鱼台，抢咗冲绳，抢咗宫古，抢咗石垣岛呢度啊！啊，我讲过点解要抢啦、啊？因为如果你要打台湾嘅话咧，你冇理由嗰啲宫古岛啊、石垣岛你唔打嘅。 系， 因为嗰啲位咧装晒嗰啲咧反舰啊、反乜嗰啲导弹嘅，啲雷达啲全部齐嘅。 哇！ 你唔打咧，其实系芒刺在背嘅。 咁你攻过去都好大危险嘅。 但系你一攻过去就未必同日本宣战咯。 系咯。 咁你要打台湾就真系都已经唔系容易噶啦。 日本宣战咪同美国宣战咯。 打日本，哇！净系你斋同日本抽都难打啦，仲要同美国打，所以其实好麻烦。我哋系咪成日都话呢个伪命题嘛？ 系。 其实你喺台湾东部啊，你点可以避得过日本嘅追击嘅啫？ 系。 冇可能嘅。即系除非你唔惊啦，即系我成日嗰句，你有本事系压制到佢唔敢射你咧。例如话咩咧？即系例如你电子搞到佢完全辨认唔到晒所有嘢咁样啦。咁但系佢唔系呢样强噶嘛？ 边个四代机多啲啊？ 你讲边度啊？ 日本同中国比？ 日本同中国比啊？ 边个四代机多啲啊？ 只能够讲日本嘅训练精良啲啦。系啊，日本嘅训练精良啲。 日本个 F4 终于退役咯，请问。 嚟紧用 F35 代嘛？ 系啊， 佢个 F4EJ 系啊 ，F4EJ 系啦，日本做嘅都系 F4EJ。咁就即管睇下啦吓，呢、這个咧就个夺岛其实咧大家都睇到噶啦，即系话咧南海咧全世界都唔射大陆噶啦，而家 南海不只是某国的啊， 唔系某国的嘅，南海是大家的噶，其实系啦。好啦，咁讲翻啦，另外咧五角大厦 Pentagon 咧，嗰边咧原来佢哋咧有人咁讲，就话咧国家利益讲嘅，国家利益杂志咧成日都唔知系咪真系讲国家利益嘅咧，佢咧就话五角大厦嗰边咧就冚住 F35好多问题。就冚住唔俾出，咁點解咧？因為要賺錢，因為咧，你大家知咧 F35 咧每年咧大概出咧100多200部噶嘛，咁出咁多貨咧，大家知揾好多錢啦。咁我哋上集咪講咗咧，其實咧問美國買貨咧，唔係直接去 Lockheed Martin 落單噶嘛，係問美國落單，美國再去 Lockheed Martin 度買噶嘛。 國際大廈即係商業大廈嘛。 係啊，所以其實係屈水屈得好勁噶嘛。咁講翻嗱，有咩問題啊嘛？逐個講啊嗱，聽講咧第一個問題，佢咧嗰啲 JDAM 大家聽過。我哋讲 JDAM 啊，原来 JDAM 咧嗰个武器系统咧系做唔翻嗰个目标嘅坐标嗰个读数啊，即系嚟话咧，我哋要射啲 A 岛啦，射佢但系竟然读唔翻 A 岛个坐标喺边，咁、 哦、 就真系相当搞笑。 呢、这个少咗 software 问题啫， 系啦，即系我哋听落系啦，咁但系即系未搞掂啊， 即系脱靶啦系嘛， 有机会，同埋有时咪你中咗你唔知射喺边度啊， 系咩？ 系好麻烦， 中咗我唔知中咗啊， 系啊，中咗唔知边度啊， 即系好过脱靶嘅。 唔敢讲，即系你就唔知道去边，系咪？系咪脱板唔知？ 五代机脱板好样衰。 嗱，中咗嗱，脱板就叫唔中啦，但佢中咗你都唔知道， 系咩？ 就比较搞笑。 哦，即系唔知道。哦，我明啊，即系爆炸之后嗰下， 你搵唔翻个点啊？冇 个 response 俾翻， 搵唔翻个 coordinate 啊？系、哦、啊，咁比较搞笑。跟、okay. 住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咩咧？就系佢话弹射嘅时候啊。咁啊，弹射嘅时候咧，佢话咧就冇即系一个叫做手动嘅答复机啊，发出一个信号啊，咁讲啊，即系话咧，如果弹射咗，冇人知道你弹射咗啊， 系 啲咁搞笑嘅， 系冇人救你嗰阵时， 咁冇人救好大镬噶嘛，系咪先？ 喂鲨鱼喎， 系啊，死紧，冻都冻死啦，系咪海度？咁所以系几大镬嘅。另外咧，有人话仲有一啲其他嘅导弹啊嗰啲问题啦，咁样都仲有好多好多咁样。其实咧，我哋觉得咧，佢唔止嘅。例如佢依家咧七 G 嘅啫嘛，飞唔到九 G 噶嘛。其实呢个先系一个问题啦。同埋另一个问题就系个氧气问题嘛。之前有人会晕噶嘛， 供氧嗰度， 供氧嗰度有问题嘛。咁所以嘅供氧问题通常系咩咧？个中间嗰个咧有个转换系 converter 咧，有时佢咧教即系唔教得唔好咧、 哦， 都会有问题。个座椅会有问题，有时咧有啲位教得唔紧，入个死气咧又系会有问题。咁咧就嗱，老实问题天天都多噶啦。咁同埋呢啲先进战机嚟噶嘛。咁老实啦，你做生意嘅，你会唔会等个 product perfect 先攞出去街卖啊？梗系唔会啦，有就卖噶啦。喂，如果马云唔使做啦， 马云真系唔使做啦， 系咪？因为佢每样嘢都唔使，每样嘢都唔得噶嘛。 下礼拜真系唔使做， 退休啊嘛， 退休系咯。 喂，佢仲喺度讲紧自己退休做乜？ 系咩？ 其实佢咪有做教育啊？听讲 啊，学标机啊， 做教育啊，乜你成日卖假嘢？呢啲系教育嚟噶咩？ 哦， 真系个心谂咁都得嘅， 系 即系做人唔可以咁冇良心噶嘛。好， 咁仲系唔系佢卖假嘢？是他的加盟店卖假嘢。 喂，他俾人卖喎、啊、冇分别啦係咪。好，跟住我哋讲另一单，就讲呢个嘅海上加油演习。呢、這个过人啦，呢、這个如果大家有印象听我哋成日听我哋军武协，喂，有啲朋友成日话都由第一集听到我哋依家喎。 係 咩？係啊，几过人啊，喂，真係多谢啲网友啦。不过都讲返。嗱，咁呢个嘅海上加油演习呢，如果大家听我哋讲呢，咪话依家林肯好不定时嘛。咁当然我哋成日都讲，通常呢要试嘢呢就唔会搵啲战神试嘅，嗰啲咩斯坦尼斯号啊、卡尔文森号呢，就即久唔久你咪上嚟试下囉。但理论上你试嘢冇搵佢啦。即试嘢通常搵啲咩呢，你咪知啦。 得闲啲啲啦。 话林肯啦。再咪华盛顿啦。搞我哋啦咁样。咁今次咧林肯号咧就试啦，就大镬喎！今次就试咩咧？就试咧就飞咧呢个嘅 F 三十五啦。记得咧，我哋往 F 三十五咧未要飞去福特级啊，或者嚟紧就算飞去尼米兹级都要噶嘛。 系啊。 咁咧个上面咧，你要大家要训练个合作要夹噶嘛。咁我哋讲点解要夹咧？就因为你嗰啲唔系好多机组人员嘅。 系。 咁啲机组人员咧，你见啲成黄色、绿色、红色、啡色嗰啲、蓝色嗰啲咧，佢要同你夹晒嗰啲嘢噶嘛，那个流程系咪？咁你知弹射嘅流程同埋回收流程系复杂嘅，咁所以一定要一套过做嘅，就唔可以逐架。做嘅， 仲要好快， 一套做系啊，同埋佢回收飞机快到可以一分钟一架嘛，最快弹射就三四分钟架嘛，所以上次阿力讲二十分钟二十架应该去到极限嘅，极限嘅，但系人哋做到咯， 哦， 但系如果大陆就有机会十分钟发射一架咯，系啦，咁二十分钟都应该有两三架嘅，勉勉强强。 如果佢冇弹射器，我唔要挞副计都挞几分钟啦。 你要热住佢咧，但我当你热咗先啦，我当你热咗先啦，你走过去。仲要有啲位系长，有啲短啊嘛。 系啊， 你要 suppose 有啲佢系要长嗰边飞，有啲短啲飞，所以唉，好麻烦呢啲位。嗱，但系唔紧要啦，我哋讲翻嗱，今次咧有个问题就系咧，今次 F 三十五咧就要空中加油。咁大家知咧 ，F 三十五系 C 嚟噶嘛， 系 唔系 A 嚟噶嘛？ 系 如果你唔系 A 咧，就唔系嗰啲咩 KC 一三五啊嗰啲帮你加油啦。如果你唔系嗰啲帮你加油，用咩加油咧？嗱，可姆蓝咧系唔会挤到啲好劲加油机啦。而而家 MQ 廿五咧系未上噶嘛 ，MQ 廿五啱波啱啱中标啫嘛。 系 咁揾咩加油咧？然后不嬲咧都系用翻佢哋自己机加油嘅。 F 十八 系啦，咁我哋叫伙伴加油。但系咧 F 三十五咧就唔可以帮 F 三十五加油嘅。 系因为冇内自由箱嘛。 系，同埋就佢都未可能未发展俾佢啊。咁所以咧就而家系用住 F 十八先嘅。F 十八咧超级大黄蜂有佢哋本身嗰个伙伴加油、 那 个夹仓。点知今次就话个意外就系咩咧？就系、是、佢有啲碎片 系 啦，啲碎片咧就来自咧嗰边嗰个加油仓嗰边嘅，就跌咗，然之后就俾佢个进气度吸咗， 哦， 跟住咧就搞烂咗个引擎， 哦， 于是咧就要降落。咁但系咧最过瘾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架机竟然成功降落嘅话，系完全成功降落，系冇事噶， 即系俾人。好似俾人 bird strike 咁啊，都冇事。 系啊 ，bird strike 咁样，但系冇事，完全落到冇事，即系个机缘冇事嘅。 系 咁，另外咧 F 十八点算咧 ？F 十八就要飞翻另一个空军基地度降落。 哦， 系啦。咁今次个损失咧，听讲咧就系200万美金。 视为列为呢个 A 级嘅损毁事件。咁咧即系咩意思咧？就话嗱，200万意思咩意思咧？原来而家咧做一个引擎咧，你而家嗰个好似1000多万一个引擎，即系 F 30嘅引擎，F 13系值1000多万美金。咁如果你200万嘅话，即系都好多嘢坏咗， 整一坏， 好多嘢坏啊，系啊，好多嘢坏咗。咁所以咧就有排执噶啦。咁呢部机咧就唔会报销嘅，不过有排执。F 35今次咧就唔多，佢咧F 18嗰部咧就唔多，就听讲咧个事件咧大概系5万至15万到嘅情况。咁呢啲好湿碎啦，如果对美国军方嚟讲就或者堆执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因为咧要 test 咧所有嘢啊，佢哋话咧今次咧就令到咧，因为个 test 咧系要做嚟紧咧2月啊，出年啊。二月啊，要令到咧呢个 F 35C 啊具备呢个初始作战能力啊，就 系 二月啊，所以而家咧二月前咧都会不停试，咁大家咧就嚟紧呢啲事故咧就准备可能会不停有啦，系啦，咁啊注意一下啦，好啦，第一节嚟呢度先。